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咁啊， 早晨啊， 大早晨系你就 翻到嚟第三节嘅大香港早晨啦。 咁样，但系一个应该早晨啊，争气嘅 miss 咗，使唔使嚟多次？ 唔使， 早晨， 唔使唔使唔使，国语讲得几好听，早晨。咁啊，今次讲咩？今次讲咩？ 今次就讲呢个一带一路嘅交流团嘅计划。 你想去咩？ 我其实我见到见到底话， 我第一听到双结上去， 我见到底。 琴日咧已经见到呢单新闻。 系啦，咁啊民建联咧就搞咗个3000蚊嘅俄罗斯团啊，哇！喺咁啊民建联就成日都搞一啲好廉价嘅旅行团噶啦，咁样咁今次搞呢、這个 去大陆嘅啫，民建 联系啊，通常都系去大陆，可能几廿蚊咁样咧。 乜嘢荔枝团？ 咩唔知咩佛山啊、潮州啊，诸如此类。我唔好 熟。我屋企都以前都有，我僆仔嗰阵时咧。 你靓仔哇！30年前， 系唔好讲啲嘢。咁就我老豆老母都有玩过呢啲嘅，即系嗰啲乜捻嘢荔枝团啊，嗰啲成咧，即系类似 好多一日嗰啲噶嘛。朝头早啊车过去， 有啲一日一夜嘅，类似工联会啊、民建联啊之类嗰啲咁样咧，就会搞呢啲咁嘅团，跟住咧就去纯粹食荔枝。你知唔知荔枝团系咩？其实而家好似冇呢支歌仔唱。 对我嚟讲，荔枝就系喺元朗大同荔枝山庄嗰啲。 唔系，嗰度冇荔枝嘅，都得咁多动物嘅，度边有荔枝？我见唔到有啊。咁啊，嗰时啲荔枝团就去搵到个荔枝园，啲广州乜 增城 啊，成日增城最出名啦。唔知啦，总之系啲果园之类咁样啦，就去系咁饮鸠你食。你明唔明啊？摘嗰啲荔枝一路去饮，饮你食，饮而家仲可以自己攞一箩翻嚟嘅。即系个团嗰度包埋噶啦，你个费用咁啊，好捻柒平嘅又系咁样。 几钱啊？ 唔记得啦，我唔记得，因为屌靓仔关我捻事咩咁样？咁啊有呢啲咁嘅嘢嘅，咁啊依个啊讲荔枝团，又想讲其他啲生果团。 讲下咯，有啲咩啊？我都唔熟， 都唔关。 对我嚟讲，呢啲咁嘅生果团就系得香港嘅。 讲翻单嘢先，即系依个民建联就有唔同嘅团咧，一向都今次就因为一带一路依个资助计划 系啦，咁啊搞咗个咧就俄罗斯8日嘅交流团，8日咯，8日咧团费净系3000蚊啫。 哇，包机票啊？ 哇，包晒喺度烂包晒， 全包啊， 包食宿啊， 包系啊系啦， 交几多餐先？知唔知啊？ 咁啊，咁 detail 又唔知啦。咁但系讲真， 一定包啦， 8日3000蚊咯。 哇，8日3000蚊 喎，爽啦！名额就有30个嘅，咁样 30个 人，300几蚊啫，一日。 哇，一日300几蚊啫，屌你酒店都唔捻止啦，系嘛？ 系啊，喂，你平时你买平机票去台湾都唔止啦，8日3000几， 8日375蚊一日位度。 系啊，哇！即抵玩，真系超抵玩， 超抵喎！系30个名额咋？ 系啦，因为佢呢个咧， 孤捻咗啦，张杰冇你份啦，30个名额。 10月7号截止。 屌你一早截止唔代表，喂你截止日期唔代表唔敷噶阿哥。 咁佢话佢之后仲面试嘅，咁理论上你都仲可以掉个即系名过去报下名试下嘅。 咁啊，除咗民建联呢个咁嘅所谓 唔系民建联呢个讲埋先，咁呢个咧佢就系一带一路嘅名义举办嘅一个交流团嚟。咁所以咧，佢净系限后生仔嘅啫，就只系限18到29岁嘅年轻人嘅，咁同埋就即系都系一定嘅香港人啦。我未过啊，我可以去啊， 你可以去喎， 抵玩3000蚊， 所以佢过咗咯，你又冇你份啦，老鬼，系继续啊。 系，仲要佢系12月18号到25号，哇，一个时间都唔错啊，都近圣诞节啦，话抵玩。 12月啊， 系啊。 哦，跟住咧，仲有咩啊？ 咁佢呢一个民建联呢一个活动咧嘅 detail 咧，咁大致上就系咁啦。 咁其实呢个一带一路资助计划咧，就系、是、政府搞出嚟噶，当然就系、是、咁就其实所谓俾唔同嘅团体或者嗰、那个咩叫做嗰啲非牟利 机构啊。咁就其实系因为即系政府一路推紧呢个一带一路啦，咁样咁佢咧就透过呢一个公民教育委员会啊，咁就喺今年嘅5月中咧就出咗呢一个一带一路嘅交流资助。计划咁，只要你系一啲非牟利嘅团体啦，或者系法定机团体嘅话咧，咁你都可以举办一啲 组织都得。 系啦， 咁你就可以举办一啲咧介乎15到到29岁，即系针对年轻人嘅对象咧嚟到做嘅一啲一带一路完善嘅国家交流团嘅咁样，咁佢就会咧资助活动计划总支出嘅最高2%啊，咁每项计划嘅最高资助额咧就系港币30万嘅。 嗱，咁佢嗰个评审准则咧，呢个公民教育委员会啊嘛，佢哋有个评审准则嘅，第一项。申请者咧就应为非牟利机构或法定团体，申请拨款活动咧就需非牟利。咁啊，民建联呢个冇啊，系、嘛？ 佢点依牟？佢点依非牟利？佢倒贴添啊！ 发抵到烂啦，咁咪有资助啊嘛？ 咪资助2%都唔够啦， 咪27万嘅攞咗27万资助， 窄啲喎，30个人、啊，一个人1万，边度够啊？ 唔够咩？平平地够嘅，屌你 未啊！俄罗斯机要平平， 你未咧去过工联会、民建联嗰啲团啊，好卵閪嘅食啦！好啦，继续讲埋先，未完噶。咁啊，申请拨款活动咧，就虽为非牟利，不是为个人或团体作政治顿号、宗教或商业宣传、哦，咁样样、哦、啊！咁而家你民建联。搞个咁嘅一带一路正斗团，可以话系嘛，成斋饼种又一杰作，咁都唔算系政治宣传。 咁佢表面上都冇嘅， 唔系啊嘛。 咁我相信佢表面上都冇同你讲，嗱、你哋第时咧，嘅去完呢个团咧就投民建联，佢、就唔会咁讲嘅， 够胆咁讲。 只不过系 即系喺个旅游巴嗰度，诶、贵啦，大只拉得，即系你咁样，唔知点解可以讲蜚语，大家谂下点解？啊，嚟到呢度咧，咁希望大家啊，以后投民建联啦咁样。而家你未够年龄唔紧要，15岁。你到18岁就 唔系民建联搞呢个系18岁以上噶嘛？ 系咩？ 系啊， 唔系啊嘛？ 你睇翻啦， 系18至29啊，系你啱我。 嗱，佢呢一个咧，佢呢一个即系政府呢一个公务教育委员会咧，佢就要求你出嗰个活动咧，系要介乎15至29岁嘅。 冇错。 咁但系民建联搞呢一个活动咧，佢就限咗申请者系18到29岁嘅。 喂，我哋有冇民建联嗰张图啊？嗰张宣传图啊？嚟睇下。哇，屌你几捻关键啊！ 好似 你几捻关键啊？都系关键旅行社啊，好似执捻咗，几捻关键啊？嗰个 feel 啫。 个设计真系几似啊！ 哦， 我一带一路俄罗斯交流之旅，2016年12月18日至2016年12月25日，总共8日。哇！真系3000蚊真系抵到烂啊，好想去。 咁你我大家都好想去嘅，但我觉得真系闷捻晒啦，边系咁捻晒？咁除咗啲民建联呢、這个，咁啊仲有29项嘅都系批咗嘅，有103个申请者啊咁样。咁我哋就好似冇申请到啊，真系啊，我觉得蚀咗，应该要申请啊。一阵再讲点解。咁啊就103项嘅申请，咁啊批29项，咁啊但系就所谓嘅头先讲啦，乜嘢民间组织啊、非牟利团体啊， 我哋噏少少啦。咁、譬如当中有啲咩团体咧？咁 名噶，除咗民建 联，譬如有一啲嗱呢啲我唔系好熟悉。 九龙社团联会啦、 九龙社团联会呢个都出名啦。咁跟住就云南女港同乡会有限公司啦，哇，跟住仲有呢一个咧， 香港青年协会啦， 香港青年协会啦。跟住仲有其他有一啲大學都有份嘅，有 理工大學設計學 院，即係 Poly 啊、中大啊等等都有份嘅。 啊，太大團啊，理大 咁啊，應該難啲啊。理 設計 Poly 呢個設計學院嘅又唔關佢事。跟住仲有學友社啦、 學友社 中學都有份喎，香島中學啦咁樣嘅。 唔錯。咁啊，總共咧就29項啊，頭先噏過一啲團體就辦呢啲咁嘅團啦，就涉及嘅公帑就568万嘅公帑就使咗去咧，就依個一帶一路資助。咁一帶一路啊，咁當然我哋覺得戇撚鳩就其實就唔撚應該支持啦。依啲咁係嘛，依啲咁嘅無聊嘢，其實關香港撚事咩？係咪先？ 同埋佢講到明咧，即係你睇翻佢嗰個交流活動嗰個主題啊，佢都係話咧，佢搞呢一個活動咧，係為咗促進本港青年人對於一帶一路呢一個國家未來發展嘅重大策略嘅認識，從而有助佢哋思考個人以及香港喺國家發展上面可以擔當嘅角色同埋責任嘅。仲要帮助他们掌握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和面对的挑战咁话、即其实很显然整个活动呢就是为了等你、即帮这个中国去打好这个一带一路的关系咁话、 其实呢就要讲回你、他不是只是说去、俄罗斯的有其他地方的云南也有份去的不知道为什么跟着布拉格、还有什么其他国家、缅甸又有的 睇先，嗱，馬來西亞啦，呢、這個巴爾幹完善國家呢個模式， 藝術類交流文化團又有嘅喎。 捷克喎、啊、去、 我見馬來西亞都幾多下喎，即係星馬都唔少，有幾個 平啲啊嘛， 有三四個星馬嘅 平啲，因為譬如去捷克嗰啲， 捷克都有可能平咯，都係 唔係啊？要成幾千人㗎，差唔多去到八千幾蚊。 捷克嗰個7400啊，要 嚇、啊、早嗰、那個早報啊，早報有驚喜啊！國榮係咪諗住報啊？捷克嗰、那個 嗰、那個我過咗年齡咯， 又係 佢十五至廿九啊嘛， 唔好意思，真係唔好意思。咁你見到 我同張傑可以報。 咁你見到呢就即係呢啲咁嘅團，所謂嗰啲咁嘅非牟利機構也好，政治團體也好咁樣，咁就有限額嘅各樣。咁其中要講嘅嘢呢就係話，喂你民建聯做例子啦，最出名就係佢。咁你見到李慧瓊嗰啲都會講嘅話就民建聯去支持國家，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佢嘅國家啦、啊、就政策。咁希望透過舉辦活動呢就讓年輕人呢及早接觸一帶一路嘅國家。就認為咧有助咧香港嘅年青人咧就未來嘅發展咁樣，咁啊強調咧就唔係淨係民建聯可以申請嘅咧，其他合資格嘅政黨或者團體都應該申請，咁樣依個就係佢嘅講法啦。咁樣想講就係、 但我而家見到政黨咧，似乎即係即係講真會去選舉嗰啲政黨咧，就淨係得民建聯係參與到嘅啫。 工聯會都 工聯會我都唔見啦。 系咩？ 嗱，仲有啲即系撞腳嗰啲九龍社團聯會咁嗰啲唔算啦，咁外圍呢啲唔算啦。咁但系即系講真，會出嚟參選嘅嗰一啲嘅組織就真係得民建聯。 你明啊，坦仔？ 就等啲撞腳去搞 啊！啲做得太出面，又有咩圍咧？係咪先？係民建聯啊？即係厚住面皮，係咪？天，佢哋撈嘅民建聯真係唔撚怕醜噶嘛？依、這個就大家依、這個係成功之道嚟噶，真係哇！屌你嗰種咁嘅無恥，係咪先？屌你禮義廉真係唔撚話鳩你，即係唔撚係屈鳩你。我想講係話你，譬如以民建聯作例子去講，佢自己就話哦，依、這個18至29啦，第一就嗰個合資格嘅年齡，咁啊3000蚊好撚抵掉啦，名額得30個啫，咁點咧？咁啊要去篩選下啦，係嘛？由民建聯去篩選下。咁我哋睇下民建聯嗰啲報名啊，嗰啲咁嘅單張啊，喺網上面去嗰啲報名嘅宣傳各樣咧，就見唔到佢有咩嘢特別嘅準則去話俾你聽，究竟點樣先能夠符合到佢哋個篩選嘅？所謂嘅篩選係乜咧？即係喺報紙嘅報導啦，就話佢哋會有面試啊，即係有18至29歲嘅青年報咗名之後咧，就要接受呢個面試嘅篩選嘅。咁喺下個月嘅7號咧，就報名期就完結啦，咁樣。咁呢個篩選咧，就係你嗰個準則喺邊咧？我就好覺得耐人尋味嘅事啦。是咪先？我真係覺得好耐人尋味先。 斷估都應該係、 我想唔想係嗱、我 自己嗰啲人可能優先啲。 我想純粹問一下啫，即係當一個即係推想咁問一下。我想即係青年民建聯先可以符合你嘅篩選。 嗱，咁佢就冇咁講， 佢梗係冇咁講啦。 咁但 佢都冇公開個篩選嗰個資格。嗱， 係啦。 點解要去講咧？喂，講真，呢啲蛇渣餅種各樣嘢冇乜撚嘢所謂嘅，其實我一向都唔覺得有咩所謂。但是你而家依個係牽涉所謂公帑啊嘛，係咪先？啊，是其是非其非又係點啊？升啊，申請咗27萬喎、啊，派街坊喎、啊，即係係咪政府請你郵浮？咁依啲當然大家咁嘅講法啦。其實我就覺得冇咩所謂，講真。但係你嗰個狀況就係、是，喂，你個篩選係乜嘢先？真係你係。是咪真係名益自己有先？是咪有呢咁狀況先？如果你係公開嘅，話大家接受報名，唔需要一定會員啊，各樣係完全公開嘅事。只要你符合18至29歲，你就可以公開，就可以接受你個報名啦。咁樣嘅話，咁佢哋個篩選嗰個準則點解唔可以公開嚟聽一下呢？即係我好有興趣聽一下咁樣。雖然我超過咗你嘅年齡。但我聽下都無妨啊！你睇你是其是非其非點撚樣非法啦嘛，係咪先？咁你喂同埋你其他各樣嘅團體也好，喂其實有幾多係有聯繫性嘅各樣都唔撚知啦。講真係咪先？有幾多乜撚嘢九龍社團聯會係咪先？你係同嗰啲政黨嘅關係啊，同共產黨嘅關係嗰啲有幾撚多係關係？真係唔撚夠膽講啊！但又帶出嚟一個問題嘅，我又覺得。譬如咁講，我見 chat room 都有講噶，喂，屌熱狗霸曬啲位佢啦，咁樣樣係咪先？咁啊叫做咩？食窮民建聯係嘛？票投乜乜乜咁咧？以前都好啊，可能都有啲咁嘅口號啦，咁樣即係有著數唔怕拎係咪？咁你投票嗰陣時，自己按翻個人意志去投票咁樣嚇，咁依啲我都贊成嘅呢啲咁樣。但係你話其實有個問題就係、是，喂，譬如而家佢成個資助計劃係一帶一路資助計劃啊嘛。咁如果本身唔贊成一帶一路嘅， 咁嘅人先啦，我先讲参与者啦。咁咁样去参与，哇，觉得笋啊呢啲咁样，咁会唔会俾人话喂？譬如依個商結去參與咁樣樣，哇！屌你老味，係簡直係走狗啊！你咁樣，你係走狗，嚇、啊！竟然參與呢啲一帶一路交流團，你會唔會咁話佢咧？咁樣，你會唔會咧？其實 又唔會。 阿郭榮會唔會咧？ 唔會。 嗱，我哋都見到佢呢個真係， 我哋都好撚理性嘅，係咪先？係咧，我哋都好撚理性。 唔係我哋，即係你食共民建聯冇乜所謂 啦。係啊，係啊，係。我哋對於參與者唔會咁覺得。好啦，咁如果舉辦咧？ 舉辦方咁啊，對佢要求又要嚴格啲。 係咩？要嚴格啲咩？ 係啊。 你覺得譬如嗱，我而家即係熱血公民同熱血時報而家叫做嚇、啊、完全分開運作，完全兩回事。我哋叫做攞熱血公民做下例子啊，咁樣。如果熱血公民去申請，你覺得點？ 去申請咁，其實最主要因為我覺得一帶一路嗰啲國家咧都比較危險。 唔係啊， 我覺得基於安全嘅原則就唔係幾應該去呢啲國家啦。 有好多嘅，咁當然有一啲係危險啲，但係你可以揾一啲安全啲嘅城市區域噶嘛。菲律賓我都去過㗎，都唔係話太，不過依排危險啲。 而家呢個年代嚟都 哇，菲律賓嗰啲黑警唔係嗰時，而家有種種撐， 更何況今時今日。 嚟走去掹出 boom 就你就冇捻做啊！好啦，例如 同埋家阵呢个时候，我哋呢啲人就唔好去圣马泰嗰啲地方啦，大佬。泰国好，泰国你想俾人老笠啊？ 系啫，啊会嘅咩？会嘅咩、啊？有伊朗喎、啊，有波兰喎、啊，乌克兰喎、啊，系咪先都 OK 啊？黑 沙 克，我想我自己咧就譬如我就算我个人身份啦、啊，系屌你戴捻晒头盔，我就算熱血公民去申請呢啲，我都唔覺得有問題嘅。講真，我自己就唔會認為有問題。但係我明白一樣就是、可能你話公眾嘅觀感啊，因為我覺得喂政府有任何分定，屌嗱聲攞撚咗去攞嚟做自己嘢。你譬如咁講啊，菲律賓我哋搞個魔像團咁，企喺度開心，你話係咪先？即係你話一帶一路呢個咁樣，屌佢去認識下，咁我哋個行程去觀摩下魔像啊，去睇下其他嘢咁樣，或者睇下人哋種大麻咁樣嗰樣咁樣，我自己就 淨係睇啫咩？ 睇下觀摩下都係一個農間嘅知識啊嘛，屌下先。喂，我自己就唔反對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你譬如有個團體唔講熱血公民咧，而家係咁某個團體佢話反對呢個嘅一帶一路嘅咁各樣嘢，跟住但係咧佢就攞呢個funding去做一個咁嘅團咁樣，咁為咗符合佢有啲陽奉，因為其實幾靚契弟啦，咁樣講啦，叫做呃鳩佢啦，擺到明就係我如果呃到嘅話，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其實我就唔會對嗰個團體嘅影響嘅有咩咁特別嘅影響觀感。即係你而家老實講， 咁呢啲係政治自殺嚟㗎啦。即係其實呢一啲做法，即係嗰啲泛民嘅團體好中意做㗎嘛。即係尤其是搞社工嗰啲咧，即係專門中意就係成日攞政府啲分定啊、剩啊咁樣嗰啲啊。即係你咁樣你即係你攞緊佢嘅錢嘅時候，咁你即係同人哋講你反佢嘅時候，就即係好冇說服力啦。同埋即係關鍵時刻嘅時候。佢又可以借住，即係呢一啲就一次， 冇說服力咩？ 唔係呢啲就淨係單次嘅，咁就容易啲處理咧。有啲可能一啲長期嘅撥款咧，咁即係你食住佢條水喉嘅，佢有咩事閂你水掣嘅時候，咁你咪賴嘢。 咁啊 好容易俾佢扣咗你條水喉。 你嗰個意思就係、是、即係永遠嘅反對派啦，陳雲國師講過啦，就係、是、嗰種啲咩社福界也好嗰啲咁樣，就專靠政府分嚟養住自己組織嘅嗰啲。 係啊，好偉多呢啲噶嘛。 咁啊就變咗你好難，你就變咗同 你唔會真係反政府 嘅勾結就好撚強啦， 冇錯啦。 但我嗰個睇法係呃鳩佢，啲呃鳩啲錢嚟使嘛。我覺得好喎、啊，其實屌你都物盡其用啊嘛，還掂都係咯。而家有冇撚嘢所謂啫？屌嗱聲真係，我自己覺得冇撚問題嘅。其實即係你話你依啲團啊，佢哋都批評啲人啊，即係有即係譬如你嗰啲所謂評論家或者啲學者各樣都會批評啊，一帶一路啊，依啲咁嘅資助就淪為一個交流團，依個咁嘅交流團就淪為旅遊啦，就唔係真係交流啦。啊！嗰、那個團咧就有成一半咧都去睇啲景點各樣。屌！如果你真係交流啊！你就應該去下啲學校啊，係嘛？去睇下嗰啲人哋啲企業點樣做啦，咁先係真係為咗一帶一路去交流，先符合個名目嘛！屌嗱聲，邊撚度真係有人理個名目啊？其實個名目只不過一個名目啫嘛， 係咯， 即係個內容係唔撚需要符合啊！所有呢啲批撚咗啊， 所有呢啲申請可能唔批嗰啲咧，即係103個申請啊嘛，廿九個申請係符合資格批咗錢俾佢啫嘛。可能其他嗰啲唔批嗰啲咧，就係太過戇鳩，太過以為要符合一帶一路嗰啲嘅。屌你好似民建聯啲搞下景點係嘛，求撚其去睇下一兩間學校，屌鬧聲咪得咯，係咪先？點使乜跟符合名目啫？你加你呃？即係攞政府呢啲咪即係分定，一係屌下聲，有得立就立啦，係咪先？立撚咗，只會講真就好似民建聯呢、這個嚇、啊，我就施而佢啦。得嗱、啊，老實講，你話得30個名額，係咪能夠可以攞到咩選票？梗係其實冇咩啦，攞唔到最多咪30張票，係咪先？唔得噶嘛，但係唔係喎，慰勞唔同啊嘛，慰勞下啲人係咪先？唉、哎，大家 全部都係自由嘅， 即係做個自己有各樣啊嘛，咁啊慰勞下大家平時辛苦啦，喂，屌依啲咁人哋先做得落力噶嘛啲嘢，係咪先？我覺得好好啊，其實好啱依，即係民建聯依啲，你話。你系做政党嚟讲， 我觉得呢啲真系好捻似 泰 国唔 泰国唔捻正正，要 好系好捻似你会做嗰啲嘢， 新界大同民系应该搞， 都要搞个名目，跟住去攞人哋政府嗰啲分定，跟住就系为咗慰劳自己有。屌好捻似嗰啲艺术团体咧，成日喺度问政府攞啲分定咧，跟住搞佢冇人睇嗰啲 show 咧，就 系 为咗让自己有。 跟住最重要系庆功嗰下啊， 系啦，跟住然之后开到条数老链咁大出嚟，喺度攞到个分定有咁多得咁多咁样样， 新界大同埋系好应该搞政党。 我都覺得係， 即係我可能真係要諗思考一下。如果咁搞政黨就冇妨啊！屌下成對於我嚟講都唔錯喎、啊，其實真係有可以諗下喎、啊。行政嗰啲嘢可以請教唔同嘅人啦、啊。 咁你而家即刻申請整翻個團體出嚟，跟住去申請、啊。 真 係 可以諗下喎、啊，真係新界大同盟真係搞個政黨，就叫新界大同盟喎、啊。屌下成， 搞 先，整個民間團體玩下先。屌你哋开 page， 屌你我真系搞佢政党，你话 好啊？你 劲好捻多，系咪劲好捻多？啊，真系搞唔搞得过？你话 搞得过？ 屌 阿 星， 唔系，只不过你申请个团体要俾钱啫嘛， 要俾钱噶？ 一啲开公司嗰啲咁， 可唔可以筹钱嘅做啊？呢啲啊， 可以， 可以噶， 你可以， 即系我落街好似嗰啲乜捻嘢， 翻个兜出嚟咯，同人哋讲你系啲咩社会主义啊？ 系啊系啊，个黑衣党叫乜嘢啊？ 咩社会主义行动？ 行动。社會主義行動嗰個黑衣黨啊！屌我哋搞翻個， 你擺個兜出嚟， 都好似佢哋咁樣， 又話自己又出書又成啊！係 啊，又話聲援乜聲援物咁樣樣， 係影幾張相， 即 係打卡咁樣。 屌下先，即係可以咁。 跟住然之後，主要就係呃政府啲分定咗去。 係啊！一方面就反，即係一方面咧就籌錢反對一帶一路。屌你老母蠶食我哋咁樣，求撚嘅噏啲嘢。 跟住你就要蠶食翻佢。 跟住之後咧就申請呢啲一帶一路嘅資助計劃咁樣樣，咁樣幾好喎。 跟住你嘅目標就係食窮政府，食窮一帶一路。 係啊！ 跟住然之後帶大家去旅行。 唔係食窮政府，總之立得啊立，自己為咗自己私利。講嚟講去又先，係咪先？ 跟住話攞資源， 我覺得 OK， 我覺得真係唔錯啊，真係可以咁搞啊，可能玩下手贏撚咗啲議席。翻嚟添， 应该得嘅。你持续咁样搞， 哇！所以有机会赢议席添， 专门就系出名。 呢一次原来对我政治前途有， 你就系开个政党， 开启咗啊！点啊？即初头都冇谂到，原来开启 新 界 同盟呢个党咧，就主要就系教人哋点样呃政府啲分定嘅。帮人哋点样写嗰啲 proposal 咧，去呃政府嗰啲乜鬼资助啊？资助你出本书啊？资助你去唔知做啲乜鬼嘢嗰啲咩 ？OK 喎。 所以你主要的政纲就是这样的。 你跟阿莲傾下先，我觉得阿莲可以是一个好的 partner。下一次回来再说，是这样。